市城會面。方濟各車隊抵達納傑夫的時候，有小朋友在路邊揮舞伊拉克和梵蒂岡旗幟。會談在西斯塔尼的寓所進行，預料方濟各將會呼籲結束暴力和教派衝突等。西斯塔尼是伊斯蘭教什葉派中最重要人物之一，在國內外有巨大影響力。路透社引述接近西斯塔尼的人士說，90歲的西斯塔尼很少同人會面。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透露，西斯塔尼同意在沒有伊拉克官員在場的前提之下和方濟各會面。天氣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初至中期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但系出行到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来回方向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蓝田入口嘅车龙呢排到翠屏南村。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会嘅慢线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驾车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利宝大厦。最后系渡船街天桥近去加士基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后生仔，我怕你后备都做不到、啊、 飞机师才是一架飞机的主角，好像一队球队那样，前锋才是主角来的嘛。你都叫梅西，梅西啊，有得选难道做后卫吗？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的 Calvin 可不可以一圆飞机师梦想？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 接一个人行街睇戏食饭的生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 咩话？你又唔使讲呢啲嘢，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即系以前嘅话，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三月六号嘅寻常事认真做啊！时间嚟到四点零九分啦。 Hello， 直播室入面有的神啦，有莫莉啦，仲有思培喺度嘅。今日咧就系一个阴阴天嘅天气啦，令到好多人咧都感觉上面湿湿立立，连心情咧都湿湿立立。 湿晒。 又未至于湿晒，未唔系大雨嘛，小雨啫， 大小雨都会湿晒嘅， 小雨 点啊？睇你点企啦。 系啊，咁咧就系呢个湿湿淋淋咧，令到心情唔系太好嘅情况之下咧，你睇我而家讲嘢都几嗰啲叫咩啊？忧郁啊，或者 系啊，唔系呢几日都系忧郁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都即系俾翻啲能量大家，希望咧可以振发到你两个，就系、是、打电话慰问你哋车唔车， 系咪 要唔要车？ 系 啊，唔系因为即系呢啲天。天气太过难搭车、 嗯、 即有时如果湿湿立立咧，呢条街总有人同你争的士噶嘛。就算你唔争的士啦，可能一堆人咧突然间排小巴，冇人搭噶平时，但系好多人搭小巴突然间。 我头先喺呢个九龙塘站见到都得翻两架的士嘅，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湿湿立立嘅天气或者突然间落雨嘅天气，其实早几日开始啊嘛。 系啊， 我系嗰日冇带遮啦，跟住我而家咪成日话自己行路减肥嘅，跟住我觉得我自己咧系嗰啲忧郁小生啊，系咪？你睇唔睇到我即刻窒咗？ 唔系，咁系有啲成效嘅。你冇食嘢啊嘛，同埋 系啊，好似忧郁小生咁咧，一路揼住雨咧，好沧桑咁行落去。 有冇自己哼过？有冇哼翻啲 background music 出嚟啊？ 唔系啊，但系嗰日我想讲，真系影响心情噶。我咁样揼住雨落去嘅时候，我真系一下喺度谂。我點解自己要咁犯賤呢？ 人生 係啦，我明明有好多方法可以令到我自己會活得好啲，係真係咁樣諗諗好多嘢。仲要嗰陣時十二點幾，你知唔知啊？ 情緒到 凌晨嘅時候冇人喎，身邊得我一個人喎。 你講起呢一個咁嘅 case 啊， 係 有一年咧，佢哋做夜晚節目嘅，係、嗯、好似你哋都喺公司做夜晚，嗯、然後咧。倒数啊，新年 系 倒数完之后喺嗰边苹果倒数完啦，咁跟住咧我就一个人散 band 啦，跟住你翻咗嚟做节目啦，我一个人喺地铁站咧冇拍拖， 啊 有拍拖嗰阵时候，但系唔知点解女朋友唔同我过， 系 跟住我一个人咧十二点九啊喺下面冇小巴，我徒步行上嚟开始起雨粉， 系啊， 跟住我听住一首英文歌，我沿路喊咗出嚟， 系咩 ？Ella Happy New Year 唔系我唔记得咗系咩歌啦，咁跟住总之听住一首英文歌啦， 一定系韵子龙嗰首念。 念亲恩唔系 喊， 如果我听应该系谂起妈咪爹哋，但系嗰阵时候我就觉得点解我人生咁苦？ 嗯、 你哋喺度咁 happy 做节目，嗰边 count down 咁开心、嗯，我一个人即系孤孤独独咁行上嚟，你都知嗰阵时咧，系啦，仲要行嗰条好阴森恐怖嘅楼梯啊， 长命斜楼梯啊， 系啊，哇！嗰阵时候我真系喊咗出嚟啊， 系啊，真系喊， 真系喊啊，真系流咗眼泪，然之后哇，好心噏啊咁咯。 系啊，所以其实咧，啲灰灰雨雨嗰啲天气最好咧，我觉得留喺室内，起码咧，即系你唔好突住雨或者嗰种叫咩啊？见到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触景伤情 系 好容易， 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如果你伤心嘅时候咧，就应该听翻啲开心啲嘅歌。当然有另外一个说法啦，伤心嘅时候咧，可以听。翻啲伤心嘅歌咧，咁就等你可以抒发到出嚟啦。但系呢啲情况，我又觉得尽量避免啦吓。咁、记住啦，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带翻把遮啊。 系啊，真系唔好扮忧郁小生。呢啲只系小朋友咧，即系阿斌咧，即系我哋以前前同事， 即系好细做呢啲。 系啦，即系觉得自己好型嘅时候，就坐喺个水池边，跟住之后会做嘅事。即系呢啲，我觉得咧，呢件事虽然系我哋而家大个喺度笑啦，但系呢啲系永远细个嘅时候都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有做过嘅傻事嚟。 佢今日都系咁噶，佢今时今日佢都应该冇变噶，佢都系觉得咁样做呢啲。 佢今日开心，佢呢期开心， 咁佢呢期开心咗啫。 唔 系有人教翻佢啊？ 池边又见到佢。究竟咩事啊？大家 系啦， 大家过去拍一拍佢膊头。 系啦，嗱，就呢一啲咧，所谓嘅即系傻猪啦，年少嘅时候做过嘅傻仔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都同最近大家如果发生喺你身上咧，都息息相关嘅、 嗯， 就系突然间。咳起上嚟， 啊系啊， 你哋会点？ 转天气， 喂，尤其是而家呢个时势咧，你真系最好就吞翻个咳添。 你啱， 真噶， 但系戴住口罩噶嘛。 尤其是你喺餐厅， 或者 麻烦你吞翻个啖咳。 哇，唔好咁 harsh 啦。咁但系其实咳你都系因为即系可能有 生理反应啊， 系啊，生理反应咯，舒服痕啊， 同埋 个个都有噶啦。 又或者而家因为口罩某程度上佢有啲毛毛噶嘛， 嗯系， 有时你真会吸到落去，跟住就咳噶啦嘛。 系啊， 或者打乞嗤。 因为咧，阿莫讲话你喺餐厅咳咧，有时隔离咗有啲上咗年纪嘅人甚多，即系佢哋可能食完嘢真系痰湿起啊，咁咪咳咯。有冇人痰添？真系隔离咗系会，唉，你咳啊！ 咁樣嘅。咁但係咧呢一個 cut 咧就係呢一個嚟自印度啊、一個嘅四廿零歲嘅女人，佢就話：哇！一直咳咗好多年，成日间唔时就起咳噶啦。咁佢初初咧就以为啊，系咪天气冻啦？可能一变嘅时候我咪咳咯咁样。咁原来呢件事咧，经过一轮诊治之后咧，就帮佢照埋个 X-ray， 发现佢点解成日造成咳？因为佢个支气管入边咧有嚿异物喺。 青蛙 吓？ 系啦，就系大家觉得系咩咧？ 青蛙。 佢系咪平时有啲咩嘅特别习惯，中意食某一啲嘢？ 蝌蚪， 种子 同佢平时食嘅嘢真系冇关。 有棵橙树， 橙树有粒核咧都唔关事。 细个嗰时，我妈成日都咁同我讲，我真系信噶。 系啊，成日都话食核之后咧，你个头壳顶会生。 系啊，生 嗰种食物噶嘛。 系啊， 你知唔知我最低能度嗰阵时细个啦，即系查开啲。我细个嗰时喺度谂咧，哇，我个身体入面又有苹果树啦，又有橙树啦，好多棵树。 赚钱喎、啊，你可以，你打机都好中意种嘢啦。系啊，你打机都咁中意种嘢。 唔系，哦，唔系生果核啊，核啊， 唔系生果核。 咁啊。肉 呢一个咧系我哋儿时会玩嘅嘢，去到大个咧，佢直情系有求救嘅功能添。 波子 吹波胶， 唔系佢吞咗个哨子啊！ 吓 系啦，跟住佢就话吓，点我点会无啦啦吞哨子啊？医生你系咪即系睇错啊？咁样佢话原来唔系呢个咧，佢回想翻咧系啊，佢十五岁嗰年咧，曾经试过同朋友喺个街度玩啊，玩下嘅时候就唔知点吹哨子，唔小心吞咗落去。但一直都屙唔翻出嚟， 咁佢咳嘅时候会唔会有 B B 声啊？ 佢冇 B B 声，但系佢就 动画嗰啲咁， 佢就话不慎吞咗入去咧，佢事后不停饮水，希望将异物吞翻出嚟啦。但系后屘咧，佢都冇乜嘢异样啊，咁佢就算啦。去到佢四十几岁开始成日咳成日咳咧，医生就帮佢真系照一次 check 一次咧，系做手术攞翻个哨子出嚟。 我以为会系真系跟住啲大便排翻出嚟，只不过佢唔知道，可能已经藏咗喺入面。 医生就话有可能系唔知点样误入咗个气道啊。即系错位啊！ 哇，咁多年先入屁股。 因为如果佢知佢应该十六岁都应该有反应啦，冇理由十五岁落大佬四十几岁先出，佢就一直都冇异样嘅，净系咳啫。咁所以咧，医生即系帮佢医搞嚟搞去咧，最后就帮佢攞翻个哨子出嚟咯。但佢都话好彩，即系好彩。如果唔系，即系再塞啲咧。可能再唔系發炎嗰啲咧，咁佢真系冇得搞。 或者你好容易有細菌噶嘛，你唔知 道。系啊，咁所以吓。 所以啲屋企人咧，成日都驚咧，啲小朋友塞咗啲嘢落個口都係噶。因為咧細個嘅時候，我而家都有搞唔搞一啲 friend 有啲 B B 啦，成日都會攞啲玩具啊擺落個口度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真係要小心，即係食完之後唔一定會屙翻出嚟。 係，咁所以咧我轉頭咧即係首歌之後啦，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網上原來好多人咧都做呢啲傻豬嘢嘅。頭先你嗰啲中暑咧都是小事。 阿斌嗰啲咧， 阿斌另類。 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光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跌掉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Baby girl 被得砸，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Go line be new Barbie doll, him not dark,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fight. 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感官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 Baby girl, 被得砸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 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恨出卖自尊。 咗俾你听啦，你可以叫佢 Lady Killer。Lady Killer， 佢系 Fat Boy。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尋上師認真做， 听众们继续可以在这个网上跟我们交流一下，即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疑事啊、傻猪啊、即是可以叫白痴啊，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想回转头，真是蠢啊，这样的东西的。 大把啦。 笑一下啦，低能的。 现在真的很啱啊，即是应该要为一些小事都要笑一下，即是不要成日咁严肃啦。 真啊，这个。 对啊，有些傻嘢呢其实现在都重要做的。我好喜欢跟着月光跑的。啊、我觉得这样很有目标。即是当你觉得做运动疲累的时候， 你真的 望着一个目标。 你回不回到家啊？ 翻诶，咁梗系跑到某一个位，梗系翻到啦。你见我而家 翻到嚟 上 我咁啊，追上月球嗰啲。 如果你见佢琴日又系呢号衫，今日呢号衫，佢琴日一定追月亮。 系啊， 追月噶。 咁你点追咧？你 吓、啊、你咪就系向住，你唔觉得你其实望，其实月亮系一个好好追嘅一个物体嚟嘅。当你觉得好攰嘅时候，总之佢永远都喺你好遥远，但系呢个跑好似近啲近啲，但系永远都好遥远，咁就可以令到你咧个人不停咁向前跑。 不过虽然我而家咧即系咁样 skip 咗阿思培，就觉得佢低能啊，但系其实我都关于月亮嘅嘢都系低能嘢噶。 你有同佢讲嘢系咪？ 你系咪指佢又？ 我好中意同佢倾偈噶。我成日 hello 月亮，你点啊？呢排我真系会，我揸揸下车见到月亮好光咧，点啊你？你今日咁近嘅，跟住我就会开始就话，喂，帮我问候下我啲屋企人哦，嗰啲咧，系啊，即系我会同佢倾偈，或者话俾佢听，喂，最近咧我唔系好如意啊，你觉得点啊？或者哇，我唔开心啊，即系会系咁咯。 我 系倾偈噶，好正常、 啊，好舒好嗰啲治愈噶。 即系我又唔系话反，但系我系都撑嘅。但系我呢件事我喺香港做过，但系我试过即系一个人孤独咧喺澳洲嘅时候，我真系望住月亮同月亮讲、希望我月亮另一边屋企人一齐望嘅时候咧，你哋开心挂住我啦咁。 哇！我觉得要流眼泪， 真系好孤单啊！嗰阵时 我觉得好似去咗睇紧嗰啲古代嘅戏啊， 系啊， 即系你飞唔到过去。 因为喺嗰边咧，个世界冇咁多高楼大厦、你真系一望无际，已经系高山加明月咧、你会觉得嗰个孤独感更甚啊！咁跟住我嗰阵时就咁样许愿啦。咁但系嗱，另一个啦，就系头先咧，有啲听即系有啲网友啦吓，佢哋就话咧，好似你哋话斋，食错咗苹果粒核，然后就惊头顶生树，最后咧佢就喺屋企喊咗一整晚。咁呢啲好舒服啦，頭先都話啦。 但係喊咗一晚，我嗰陣時都有驚嘅，真心驚嘅嗰陣時，因為細個咩都唔識啊嘛。 係 係啊，跟住之後我已經好小心咁樣挑曬啲核啊嗰啲出嚟啦。但係最後尾都會食咗一啲嘅，跟住之後就真係好驚啦。跟住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會同屋企人懺悔嘅。我媽，我食咗啲核啊，點算啊？我以後唔敢啦，即係我會咁。 吞香口膠咯， 香口膠。 我驚生香口膠咯，即係我驚塊面黐啊。 係，我講樣低能嘢俾你聽啊。 係咩？ 我成日吞嗰啲香口胶，知唔知点吞啊？我射完之后咧，含住一瞓觉咧，但系原来香口胶咧，你哋大家尝试，唔系即系听众唔好试啊，听众真系唔好试，含得耐咧会溶噶， 系啊， 跟住借唔翻一个硬嘅物体， 你系要掠噶啦。其实香口胶系如你 食大約一分鐘到，即係你 每一分鐘。 唔係因為咧，其實你繼續嚼落去咧，係啦。但係其實你繼續嚼落去咧，會有細菌滋生個 身體。同埋佢會發粉㗎。係 啦，發粉。 即係佢會化咗粉啊。 係啊，係 啊。 我所以成日吞唔少㗎。 我以前啱啱入行嘅時候啊，成日隨身帶香口膠㗎。即係我哋其實圍內個個都好中意帶定香口膠㗎嘛。咁但係咧，我戒食香口膠就係因為我試過三次溶咗之後咧， 吞咗 嘔啊！我即系跑去厕所呕啊，因为佢溶咗之后咧，摄晒喺牙罅、牙缝中间啊，然之后咧到我夜晚瞓觉嘅时候，啲牙缝嗰啲嘢咧走翻出嚟咧，哇，好呕心，跟住我就戒咗香口胶啦。 我试过， 我以为系因为咬得多，所以你个咀嚼肌太大， 所以想戒香口胶系咪应该好做？ 或者你试过溶嗰个口感咧，你好想掠翻出嚟，你发现佢已经溶咗你个口度，你掠唔到出嚟嗰个感觉咧，跟住我而家都真系少咗食香口胶，所以我估戒香口胶咧可以 啊，真系咁样可以帮到你嘛？ 你幻想好了大家就冇事，我真系惊你吞咗。系啦，幻想完之后你觉得哇好核突啊，都系接受唔到就冇事啦。 细个我成日都吞香口胶嘅，咁但系嗱呢一个嘅网友咧就定啦，佢话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折纸咧同埋画画送俾妈咪嘅咁样，咁但系有一次咧佢喺学校咧等紧上呢个口风琴班嘅时候 ，Miss 咧就已经到咗，但系啲同学仔未到，咁佢就拎张纸又出嚟接下咁样啦，接完之后个心谂我要送俾老师咁样啦，咁个 Miss 咧收到之后。呆咗， 以为佢示爱， 仲劲嘅示爱。 老师我爱你。 跟住老师咧就同佢讲啊，好有礼貌，乖啊你，多谢咁样啦。但系佢呆咗一下先嘅，之后咧佢就仲以为自己好叻啦。咁然之后就同佢讲啦，系啊，老师我琴日咧婆婆度学噶，送俾你啦。咁最后佢接咗咩咧？ 学 先 元宝。佢接咗个元宝俾我老师 啊。 系啊， 佢仲要原本度写老师个名先惨， 跟住老师就 写我冇咁唔开心，你知唔知啊？ 跟住老师真系哇，大家利是过你啊，真系咁突然间收元宝，咁呢个我觉得好笑嘅。跟住另外咧有一个咧就话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嗱呢样嘢唔好啦吓，细个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啊，点解啲大人啊，就屋企人啊，成日都即系食烟咁样啦，佢又觉得好系卷，跟住就食噶咋咁样，佢就求其攞张纸烧咯，烧完之后就啜咯，啜完之后佢自此之后佢就话真系唔敢食啦，因为好臭，佢烧纸，佢原来食烟咁臭噶，跟住佢就冇食咯。 即最后的结果是好事嘅，即系唔食烟，但系其实都挺危险啊！ 梗系危险啦、啊， 求其揾一张纸烧，同埋有啲好大火噶、 啊。我喺度郑重声明，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啊！系啦，唔好学啦，啲人啲傻猪嘢啫。 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傻猪低能嘢。 系啦，嗱，即系呢个啦，最后呢、這个就系、是、咧，佢话咧试过咧，茶佢听讲啊，蒜头食咗之后会点啊？放屁啊， 口臭， 口臭啊，咁样啦、 啊。 佢就咧特登咧早过老师翻课室，然之后咧攞啲蒜头咧喺张凳度磨，睇下老师。坐低会放屁 好搞笑啊！呢个 系啊，佢就觉得好搞笑啊， 好用心咯、啊，我觉得佢但系傻得好搞笑、啊啊。 你觉得用心？ 我觉得吓专登唔系咁，当然整蛊老师唔啱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咁细个，我为咗要证实一样嘢之后，佢翻学校好用心咁样尝试。咁唔系我觉得好 Q， 我觉得冲水俾佢饮会用心啲咯。 点解？哦，等佢， 因为我会知道隔住咗条裤。 咁系你比佢聪明啫，即系谂得更深入，就呢个服咗先可以得噶嘛，外敷系唔得噶嘛，要隔条裤咁样。嗱呢一个嗱，睇下你又得唔得啦？佢话佢咧细个好鬼中意搞鬼嘅，佢话咧试过三单嘢嘅，第一单咧就系、是、偷偷地咧攞晒阿妈啲衫啊，落街卖晒，赚到钱，好开心。但系咧佢话啲衫未洗噶。有人买喎、 啊，我想知几多岁啊？ 买咩衫先？ 买唔知啊，佢妈啲衫啦，买晒啦， 咁多啦， 系啦， 冇洗过。 跟住咧，佢就呢个唔系太好，呢、這个唔系太好，唔好讲啦。呢、這 个 另系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将啲生抽啊整冰条啊， 哦当可乐，咪当汽水嘅雪条俾人食， 仲有时再加啲鱿鱼丝落去添。 哇，咸食雪条 系啦。咁佢就用呢啲嘅小方法啦，咁样咁跟住咧，其实佢有好多人咧都纷纷喺度留言呢啲嘅，即系例如我以前试过一单啦，就系咩咧？贪得意嘅阿妈成日化妆咁靓啊，跟住我就化咗个大浓妆，攞阿妈啲化妆品啦，哇塞！最嬲系咩啊？我攞阿妈支唇膏嚟玩， 跟住之后就整到烂晒， 刮晒头啊！ 跟住阿妈就闹啦， 我攞佢啲胭脂乱咁搽啊，搽到块面咧红晒啊！最嬲系我敏感啊！ 哎呀， 我问咁佢要搞啊，先烦啊！ 你嬲啲定佢嬲啲啊？最 后我妈嬲啲啊！系啊，即系呢啲系几好笑嘅。 头先咧，亦都有听众留言啊 ，Water 佢话咧好认同我讲嘅嘢。睇嚟咧，原来对住呢一个月亮讲嘢咧，都唔系净系得我哋嘅， 或者对住月亮跑，你跑啫嘛， 我系跑，可能有人同我一样啊。呢、這个世界我哋绝不孤单。 但嗱呢一个 嘅，其实 人已 经 好辛苦啊，点解仲要做一啲捉唔到嘅事咧？ 呢啲系我细个成日都会发生。有同学试过系食圆心咯，买一排圆心每日食一排咯。 哎呀，我试过食圆心， 好核突啊！点 解要咁做啊？ 咁我又冇去咁成个食一排嘅，我搣少少，跟住我想试下咩味嘛。我搣少少，跟住摆落个口度，跟住嚼下佢咯。跟住之后， 佢就 系 嗰啲 碎碎地、 嗰啲脆嗰啲铁 味 嘅， 唔系苦嘅咩？铁 味、铁味嚟噶， 铁味嘅。佢我同学都系铁味嚟。 嗱，大家千祈唔好试啊！ 但好细个而家冇啦，但系 喂嗱，呢啲都系小朋友嘅啫啊！即系尽量唔好俾小朋友试啦，呢啲都系危险嘅，咁啊留意佢，不过自己笑下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人接种新冠疫苗几日之后死亡，卫生署公布接获医管局情报一宗怀疑同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报告。死者是一名55岁女子，根据家属资料，她曾经在星期二在佐敦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根据医管局资料，死者本身有长期病患，她昨日急性中风，送往明爱医院接受治理，其后转送广华医院，随后心脏停顿，经抢救之后今日清晨证实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女死者本身有高血压、血脂高和蛋白尿等的长期病患，相信是中风导致死亡。委员会下星期一会审视死者的解剖报告和相关数据，之后再交代。孔凡毅说，暂时未清楚个案和疫苗接种是否有直接关系，亦都没有接种疫苗后会引发中风的数据，现阶段不会叫停接种计划，估计对市民接种率不会有影响。对于连续有两名市民在同一个接种中心接种疫苗之后死亡，孔凡毅说，相信只是巧合，接种中心的医护人员不会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市民有责任先向医护交代。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午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自行接种伏必泰疫苗。袁国勇说，早前曾经表示会接种港大研发的喷鼻式疫苗，但是因为自己已经64岁，超过60岁的临床测试年龄限制，无法接种。他又说自己没有长期病患，脑部和心脏没有血管闭塞，又要经常到疫区视察和面对病毒，因此选择采用副作用较大但是较高抗体的伏必泰疫苗。他说看到预约接种疫苗的人数减少，因此身体力行亲身接种疫苗，希望做到示范。他说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但是疫苗接种在人类历史上最合乎经济效益，要将控制疫情，疫苗接种很重要，不希望出现变种病毒的时候市民完全没有免疫力。美国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因为引擎的油压指示器出现问题要紧急降落，客机星期五载着9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飞往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途中引擎的油压指示器出现问题，机师要关闭其中一个引擎紧急降落纽瓦克，没有人受伤。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Saturday game on。 4:39啦，繼續尋常事認真做直播室，莫莉斯培迪神喺度。 Hello， 今日咧Saturday Game On 咧呢一個環節就到我負責。咁咧一陣間咧就斯培會幫我哋鋪一個 post 上網啦，咁啊俾聽眾們同我哋一齊估嘅。 鋪咗 啊，鋪咗啦，真係好啊， 梗係啦， 視像節目 嘛， 舉手。好咗， 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 live 嘅，唔系录音嘅 ，live 嘅 系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唔会头先 报到时啊， 系啦， 报到时啊。 今日我好想讲嘅咧，呢个物件咧，我今日拎嚟呢个物件咧，其实我买咗好耐噶啦，但我一直都唔想攞出嚟住，因为 用唔着， 好贵。 唔系，因为呢样嘢我系特登想等我哋齐齐整整直播室入面可以回复正常嘅时候，俾你哋两个一齐估嘅。 今日终于见面啦， 终于见面啦，亦都终于轮到我到俾大家估嘢啦， 攞到个信物出嚟啦， 系啦。咁 想摸下 呢样嘢，重要系点解咁耐我都冇俾大家估咧？就系因为其实我都唔知系点玩嘅。咁耐都唔知系点用嘅， 即系纯粹买一嚿嘢翻嚟，冇研究过。 系啊，所以我唔想攞出嚟住，等我知先。但我发现我都唔明白，俾你哋估。 系啊，我研究过都唔明， 系啦， 系啦，都唔知点搞，唔知点玩。 点解咁难用咧？ 跟住之后咧，因为嗰嚿物体咧，我望完之后，我点望都好，我唔知道其实系点做嘅，或者佢嘅用途系啲乜嘢嘅。咁、我买嘅时候又问个老板啦，个老板就系话俾我听 hit 嘅。 跟住佢都唔知 道。你问下老板咩唔 hit 你铺头？ 跟住之后，我问佢，真系佢系啊，近期好多小朋友都会知道多咗呢一样嘢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依然我唔系小朋友啦，所以可能唔知啦。咁直至到而家，我觉得，唉，不如俾你哋大家一齐试下呢一样嘢，重要系我会其实同大家一齐试。 但你知系咩嚟？ 尝试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咁做？ 你知道系咩嚟未？ 我知道，因为我已经特登上网揾咗好多资料。咁跟住之后，知道咗佢呢一样嘢系好多人而家攞嚟治愈用噶，即系攞嚟会觉得有治愈嘅效果，心灵上面治愈嘅效果用嘅。 系 咁，同埋呢样嘢，我好相信大家，即系我估思培同埋的神未必估到，你哋唔好睇，因为我觉得听众应该会估到，因为系我哋三个傻仔。因为我睇过啲新闻，原来其实三年前至四年前已经有一啲新闻，或者已经有一啲嘅文章有提呢一样嘢，或者有得卖呢一样嘢咯。只不过我哋而家先知， 系咯，会唔会我哋知咧？ 我觉得你哋都唔知。 是 我唔知嘅，你哋两个唔会知 道。哦，好啦， 几衰啊！ 咁好啦， 呢度傻仔只有一个，我唔做。 咁呢一样嘢，所以咧，我都觉得难嘅关系咧，好坦白话埋俾你听，最大嘅 tips 就系呢一样嘢个名其实系有两个唔同物件冚埋一齐嘅，只要你哋估到呢两个物件嘅其中一样，我都当你哋系啱噶啦。即系我唔需要你正确话俾我听呢一样嘢叫乜乜乜乜 ，OK 系啦，或者呢一样嘢系咩嚟嘅？ 嗱，今日对于阿莫嚟讲咧，应该真心有难度。如果唔系佢唔会咁详尽，你谂下佢花咗咁多分钟讲，佢差唔多答够啦，佢就解释嗰嚿嘢。 系啊，其实可能已经去 level 2先讲埋 level 3噶啦， 佢讲晒噶咯， 讲晒噶啦， 按摩用嘅， 唔系话埋俾大家听一啲玩嘅嘢嚟嘅。 玩嘅嘢， 治愈用嘅，即系网上睇到好多文章都话俾你听话，哦，你揸住佢嘅时候咧，好有治愈嘅功能噶，或者 揸住嘅， 其实唔系一定揸住嘅， 放喺度嘅。 我意思系你见到系啦，或者你攞上手嘅时候会有治愈嘅感觉嘅。 好，我哋嚟啦，试下。 Game on level one。 呢、這个嘅物件系喺屋企先会发挥到佢嘅作用， 唔系 摆喺办公室都得嘅，唔会摆喺户外噶嘛。 其实呢样嘢咧冇分话摆喺边噶， 隨時隨地要用得， 係啊，隨時隨地玩都得噶， 可以帶出街嘅，即係帶喺身都得嘅，唔會話好大嚿。 係啊係啊，手掌咁大嘅咋， 嗯， 哇，手掌咁大都好大嚿喎、啊， 健康球， 手掌耐啊，應該話手掌耐啊， 做運動 健康球仲咪喺度把玩嘅時候可以啊。即系捉下佢， 大家听到少少嘅胶袋声，系因为我拆紧佢， 好似紫菜嗰啲声。 系啊，你睇下几新，新到我而家先拆啊。 系咯， 即系证明你完全冇研究过。 但系佢拆紧呢个袋咧，好似个体积好细嘅。 好多话手掌耐， 真系好细。 手板啊嘛， 网上睇到嘅手板系啊，网上睇到嘅都系手板耐嘅嘢嚟嘅。 佢系硬嘅，即系实体固体嘅，唔系软淋淋嘅。 实到点先？你意思系 实到系好似我哋平时，譬如台啊、凳啊呢啲。 唔系， 哦， 佢 系 一种，佢系一种帮人体治愈，但系嗰种系 拆唔开。 想帮你啊，我帮你。佢系治愈嘛，治愈即系对人体有利啦，系咪？即系帮人体噶啦， 即系放松嘅。 放松，但系佢冇电嘅， 冇电。咁我睇下啲听众有冇人问嘢先，帮你问下。 淋淋地噶啦，即系 同净系手部运动嘅啫。 其实咧，佢可以就咁摆到噶，即系你攞上手或者你望到嘅时候好治愈，但系唔代表佢系一个饰物，亦都唔代表，因为我头先所讲佢玩噶嘛，俾大家 系 啊。 喂，佢系望到眼睛望到佢，然之后令到你嘅脑袋好治愈，感觉治愈啊，定系佢真系帮你舒缓到一啲嘢嘅先？ 我觉得系眼睛。手都可以嘅，因为你可以搞下搞下佢嘅时候，从而令到你有一啲治愈嘅感觉嘅。咁俾啲 tips 你哋啦，因为有听众都帮你哋问啦。但系佢问嗰啲嘢，其实你都问错。 带唔带电啊？ 系啦，带唔带电啊？唔带。有几大啊？ 手掌、 手掌内系啦，佢重唔系好重嘅啫。咁 可能有啲 delay 啊。 系，跟住佢再话唔系刚刚 啊，刚刚 系，跟住再话 个胶 定 铁 嚟噶，呢个帮到你啦。胶定铁嚟嘅咧？ 胶嚟。 胶 唔系 铁， 但系佢又 但系唔系硬噶喎？ 你 即系胶唔胶得晒？ 即系淋嘅铁。 淋嘅铁 我都想知道，唔系佢话铁但系淋，即系我头先讲话系咪台啊、凳啊呢啲咁硬啊？唔系、啊， 跟住又系啦，跟住有听众就话问嗰个都唔明，全世界冇人估到啦，唔系，因为我已经揾咗资料，所以我知佢系咩。系啦、啊，如果唔系，我唔会攞出嚟俾听众估嘅。 喂， 唔系唔好话俾听众估，俾我哋嘅主持人估。 嗱，我缩窄咗少少范围先，因为而家我哋路向不明啊，直情系。我想问一下，而家你呢一个产品，你话望落去系治愈啦，手可以玩佢啦，其实玩嘅过程只系撩下佢啫，咁、都唔可以叫做治愈啦。咁但系佢呢一件物件系本身佢有一个功用啊，定系呢个物件只系货摆设先？ 其实佢冇，我觉得佢个功用就系俾大家得闲就揿下佢啊，玩下佢啊，咁样噶，即系等于嗰啲健康球啊，又或者嗰啲压力波咧，你突然间咪来唔来练佢？哇，咁练佢嘅。 小朋友最近会兴玩，我哋要谂翻呢个 point。 但系我反而谂紧会唔会系嗰啲嗰啲减压式啊，一粒色仔嗰啲色，佢、有好多面嘅。 即系 六 面，六面，然之后揿掣，开灯掣，飞打。 系啦，仲有啲 pop 纸咁样嘅感觉嘅。 波棍系咪嗰啲啊？ 唔系嗰啲，但系我再俾个贴士，头先有听众就系话佢系铁定胶，我讲唔系胶，佢某程度上系一啲铁嚟嘅，某程度上，咁呢个其一，但系个铁佢唔硬噶，咁系咩嚟嘅咧？呢、這个其二，其三嗰样嘢啦， 都好虚嘅，少少 好虚噶，其三 唔硬 系啦，其三嗰样嘢，我觉得用嗰个方法去谂，不过就算谂个方法你都唔知道，有段时间咪好兴嗰啲手指陀螺嘅， 系啊系啊， 就话俾人哋好治愈喺度转下转下转下噶嘛，我睇到一篇文章有讲话手指陀螺转完之后，下一个嘅 trend 即系个潮嗰个嘅潮流咧，就已经系佢嘅初型啦。即系而家我手上面揸住嘅嘢嘅初型啦， 即系佢嘅初型就系指尖陀螺，而家就兴。 唔系，指尖陀螺后面之后会有一个热潮嘅嘢嘅，嗰、个嘢嘅进化版就系我而家手上面嘅嘢啦。 你而家嗰个嘢咧系一嚿嘢，定系可以拆开做几粒几件，然后再砌翻埋一齐？ 可以。 我谂紧会唔会系咧？我之前喺日本百货公司有啲铁啦，一粒粒嘅珠嚟嘅，跟住你可以砌做唔同嘅形状。跟住你可以掹开佢，黐翻埋佢，系咪呢啲？ 但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他说出了很多年，由近年我们才知道嘛。 是啊，我16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有报章。 你说那个猪是早过16年已经有的了。 是吗？ 是啊，想想先，想想先，听众一起想想，看看转头回来有没有开股，是不是你心中的选择？ 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不知道大家有冇写备忘录的习惯？我是有写的，而家就成日都会写添，系啊，间唔时都记低一啲事件。究竟系啦，去到100岁嘅时候，我备忘录入边会写啲咩咧？我都好奇啊！听过有石永丽有呢一首《100岁备忘录》。 Game on, level two. 紧张紧张，期待期待， 系咪啊？咪真系期待的。 究竟是铁不是铁？究竟会系乜嘢咧？ 再睇下啲听众讲咩先。有听众就问系咪摆喺电话壳咧？电话壳 后面 后面咧，咪有个胶可以揿下揿下揿下嚟，俾、哦、人哋又系压力用嘅。其实我觉得个质感有少少似呢一样嘢嘅。 系，但系唔系呢一样嘢。咁有听众问系咪鬼口水啊？唔系， 系啊， 但系可以用翻头先我所讲嗰啲质感，就系鬼口水啊，甚至乎头先所讲嗰个嘅电话壳后面嗰个胶，即系俾人揿住嗰个胶，即系发泄胶咯，堪称做系可以有类近咁样嘅款嘅。 诶，我有问题想问，我想问一下佢呢一个嘅产品有冇磁力噶？如果佢系铁，佢应该有磁力，咁同磁石嗰个原理有冇关系？ 有。好啦，听众再问转唔转到噶？转唔转到？你有方法，因为佢玩法里面咧百变嘅，你可以尝试用个方法睇下你用即系点样为之转啦。如果你觉得嗰样嘢叫转嘅话，佢可以叫做转到嘅。有人问系咪木嘅色仔啊？好实在添，唔系。咁啊，有人问 系咪铁嘅色仔啊？ 唔系，都唔系。跟住有人问系咪电子念佛机啊？其实我曾经有谂过攞呢啲嘢翻嚟嘅。 嗰啲啊， 系啦。咁有人问系咪啊？鬼口水讲咗啦，系啦。有人问系咪磁力珠？磁力珠系咪就系 磁力珠？头先师培讲嗰啲啊， 即系 嗰 啲黐 组合可以变成个球形嗰啲 啊？咩事？ 好啦，不如而家俾大家估，俾大家摸啦。 冇得啦，唉，摸下啦，好嘛？ 喂， 形容嚟听啊，师培。 哇， 靠你啊！ 因为佢冇拆到个胶袋啦，咁所以总之系胶袋里面有一撇淋咗嘅嘢啦。喂，有啲吉手嘅嘢嘅，有一个好似系一钉。 我头先放咗钉入去， 冇吉手噶。 吓， 冇吉手噶， 但真系吉手，有一个好似一二三三角形嘅嘢，好似金字塔咁。 我头先搭配就系呢粒咯。 哦，嗰个 有咩目的啊？ 嗰个嘢 暗杀我， 系咩吉手咩？我觉得唔吉手。 吓，少少吉啦，俾阿迪神摸下先。 好啊，好啊，好。 系啦， 其实我觉得师傅好蠢啊。 点解？ 佢摸完，佢摸完都唔识得摸个窍门。咁阿迪神摸嘅时候，我先讲俾佢听。 可以掹噶嘛？嗰粒嗰粒， 你试下拆嗰粒嘢出嚟。 啊！嗰粒的可以拆噶， 你试下， 系咪掹咗真系会 胀 噶？ 因为咧，形容俾听众听先啦。盒入边咧就有一包嘢，你当系一包平时咧，个质感似你食面啊，食公仔面咧。然之后咧，我入边咪有一包味粉嘅。通常味粉侧边咧，如果食嗰啲乜乜酱、乜乜浓汤嗰啲咧，入边咪有一包好夹劈劈嘅浆嘅。其实似嗰个质感啊， 我一次泥胶 系啦，但系佢大包少少啦。咁但系咧，佢有一粒咧真系绿面嘅色仔，系有磁嘅。但系呢一个色仔系同嗰包嘢系一起用噶， 系某程度上可以。 我 掹咗出嚟啊！佢而家系可以分开两边噶，一粒系色仔，色仔，另一个就系嗰包唔知咩啦。 有冇变化啊？掹咗出嚟 嗱，嗰包唔知咩咧，捻落去咧又好似冇乜张力噶，即系唔系佢自己冇黏力，但系佢本身有张力，可唔可以搓完咁扁拉长噶？ 可以。 OK， 你开估啦。 好，你哋估咗系咩先？有冇？刚才你哋讲咗啲类近嘅字眼噶啦，系赢噶啦。我头先话你哋只要冚到啲名字就已经当你系赢噶啦。你哋有讲过噶？ 磁石色仔鬼口水黏黏包， 泥胶钉 仔未讲啊你？ 唔系磁石色仔，磁石色仔鬼口水黏黏包， 电话压力胶， 系电话压力黏黏包， 按摩按摩磁铁磁铁胶。 好，开 股咁长，输 你两个都有字啱， 即系磁铁。 其实咧，佢真正个名咧就叫做磁石黏土。咁其实佢话佢咩咧？根据喺台湾有一个嘅网站，台湾有一个新闻网站啦，咁佢都有做到少少嘅报道。咁佢都有讲，佢话原来咧系乌克兰有一个嘅科学家啦，佢曾经都做过啲实验噶，攞佢。咁呢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攞啲磁石嘅黏土咧，攞嚟尝试下做出咗一个叫做疗愈嘅实验。咁佢就话原来呢一样嘢，咁点解嗰个磁石？喂，嗰啲泥胶只要黐住个磁石。可以黐住嘅， 系咯？ 点解可以咁做咧？咁啊就话原来呢个特殊嘅泥呢个成分咧，佢咧就系咧用呢个嘅橡皮泥、橡胶嘅泥啦，再加埋呢个嘅四氧化三铁粉混合而成嘅。咁好啦，咩叫四氧化三铁粉？氧系氧气个氧，咁啊化就化学个化，三就系普通一二三个三，铁就系平时我哋嗰啲讲嘅铁啦。咁佢就话呢一样嘢其实真系话系铁嘅氧化物嚟嘅。咁只要咧，因为佢咧入面啊嗰啲粒子啊带有一啲磁性啊，所以只要佢一掂到磁石嘅话，佢就会自动地会吸住咗粒。 磁石，咁粒磁石咧就會俾佢黐住咗啦。 你咪買 咗假嘅嘢？我啱啱玩都唔黐咯。 係咯， 唔係啊，因為你陣間打開個膠袋之後攞佢出嚟。 我頭先就係打開個膠袋， 因為佢會慢噶，佢慢慢地，你我試過，我睇咗好多片咧，佢嗰粒磁石啦，你可以咁樣，你攞你擺喺台面面上面啊。 嗱，我要即場試俾我哋睇啊！好緊張啊！係 啦， 你話我唔得，我試俾你睇。 嗱，跟住之後你只要咁樣揸住咧。跟住， 嗱， 佢好似咧系人哋玩嗰啲灵异嗰啲， 得 佢黐埋佢嗰啲咧， 即系 但 系 好少喎， 系啊， 我 feel 到佢有力噶，有反抗力噶， 太耐啊， 唔系啊，你试下，你试下， 唔系正反， 唔系啊，有其中一个位先有噶咋， 你唔好再 challenge 佢啦， 系啊， 佢已经好紧张啦， 系啊，点会冇噶， 有啊有啊有啊， 系 啦， 啱 啊，嗱呢啲演技就好啦， 唔系啊，真嘅，你只试下耳，我耳咋， 佢争啲要讲出嚟噶， 耳咋。 喺電影咧嗰啲咩通靈反嗰啲咧，隻手 其中 自己喐係 有反抗力噶，同埋有黐住力量噶。 試下， 係啊， 嗱得一個位係有啲 feel 嘅，係 啊，有一個位有 feel。 但你要感受下，放鬆啲，唔好咁緊張。 係喎， 係 啊，咁緊張 啊，好犀利啊呢個，哇好黐啊，哇我估唔到呢個磁石咁細粒咧，塊膠咁大塊，哎真係黐實喎。 算啦，唔同佢講。咁呢一個嘢咧，佢哋有講過咧，就係話原來咧會某程度上令到人哋咧咁黐住嘅時候咧，就會有少少嗰個治癒。嘅能力嘅，咁得闲大家可以黐下、搓完揿扁啊、拉下佢啊、玩下佢、啊。 少少巧妙嘅，因为佢应该系要好多你先至有嗰个磁力。头先我哋搣少少咧，就真系试唔到嘅。系啦，而家有磁力嘅，不过翻去我哋试下研究下玩下先啦。 我而家翻去试下先。 好啊。 警员同佢哋嘅家人因为唔想执行军政府命令，近日向印度寻求庇护。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沿岸有雾，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天气稍凉，雨势逐渐减弱。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意外噶。咁不过咧，意外清理咗噶啦，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三圣。同时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龙日村。咁就係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匯處快線嘅意外，雖然清理好，不過一大眾係車多，龍尾排到三聖。隧道方面，紅隧嘅港都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皇后大道東，慢線落灣仔暫時正常。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暫時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粉岭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驾车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自法国嘅电子二人组 Daft Punk 宣布解散，佢喺佢点样领导乐坛咧？佢哋嘅音乐对后世嘅作品有啲咩影响啊？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Daft Punk 嘅精彩作品回顾。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是个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迪神、思培、寻常志认真做。 得自己好，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港珠特工队，咁啊，今次咧，师培咧想同你讲下啲。我覺得平時擺喺屋企咧，就會令到呢個家居好和諧，然後你點著咗佢咧，就覺得有一種平靜嘅感覺。 又係頭先嗰個磁鐵， 唔係磁鐵啊！ 唔係你覺得好唔好玩先？頭先嚿嘢， 唔係好玩，好玩得意嘅，得意嘅， 得意嘅。我頭先好神奇啊！ 因為我哋其實頭先咪後咧研究咗，原來入邊仲有粒嘢。 係啊， 係啦，咁啊影咗條片，等陣擺上網俾大家睇下。 好，咁啊，另外咧想講嘅其實係香薰蠟燭呢一樣嘢啦，但其實咧而家好。已經有好先進同埋有好多變化㗎啦，因為咧過往我哋嘅印象可能只係有一個玻璃樽啦，跟住之後就擺啲香薰嘅蠟燭落去啦，跟住你點咗佢就好香啦。咁首先你哋有冇呢個習慣先？ 點香薰？ 點香薰嘅習慣？ 而家就有啦。因為同埋自己搬，即係自己住咧，你屋企搞啲攪搞嘢咧，冇咁阻到人。 我屋企我反而越嚟越多人送咗好多香薰蠟燭，即係有一個個安裝住嗰啲咧。屋企原來有成三四個，甚至乎我之前呢啲咁，好似我攞個俾大家估啦。 係你個 mark 啦。 跟住我有仲有三隻喺屋企， 但係你唔會用噶啦嗰啲。 冇用到啊，所以聽眾如果真係想要嘅，又係私信去我哋尋常市嗰度啦，幫我寄俾大家啦，揾其他人。 係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咧好多即係不同種類嘅一啲香薰嘅蠟燭啦，咁有一啲就好靚嘅造型嘅，即係而家咧其實尤其是疫情關係啦，我身邊就好多朋友去上嗰啲工作坊啦。你有冇見過咧？有一啲係可能係雲石樣啦，有啲係火山樣啦，跟住有一啲就係食物樣啦，譬如茉莉之前整嘅馬卡龍啦，或者雪糕啦咁樣。咁咧其實我自己咧就真係都有去試咗嘅，咁一陣稍後咧就可以請阿導師出嚟講下嘢啦。但其實咧，我想話咧，原來蠟燭咧，而家有好多一啲得意嘅一啲新產品都可以分享一下。原來咧用大豆蠟啦，我而家出去行街嘅時候見到有一隻咧，係話溶咗之後可以攞嚟 massage 或者可以當 hand cream。你有聽過 啊？我有，我聽過話其實佢哋整呢個香薰蠟燭嘅蠟咧，有分幾個類別嘅，一個就係頭先思培講嘅大豆蠟， 冇錯。 另一種咧，我唔記得咗叫咩蠟， 冰花棕榈， 交翻曬俾老師啦。 系 啊，即系有分嘅。 系啊，系啊，系 啊, 啊，有几种嘅，考唔到你喎，答得嘛？ 有啲系低温噶嘛， 有啲唔烧得嘅。 大家都对于蜡烛有少少研究。 你直接过嚟问我嘛，个导师。 O、okay, K， 我下次介绍你认识啊。 我惊你讲错 啊！我话你直接揾我，你唔想揾个导师、 我以为你想切磋下添。 你揾我教你嘛？ 有得系啊，估唔到阿莫都系专家吓。嗱，头先讲多少少先，其实天然蜡咧有几种嘅，就有大豆啦，有棕榈蜡啦。同埋有蜂蜡嘅，咁其实咧呢几种都系天然嘅提炼啦。咁大豆咧就系豆啦，提炼出嚟啦。跟住棕榈蜡嘅话就系棕榈树啦。咁蜂嘅话咧就当然系即系蜜蜂啊、蜂巢啊咁样啦。咁有一啲唔烧得嘅，咁唔烧得嗰啲就唔系话唔烧得嘅，即系佢唔系天然嘅蜡啦。有一啲就系果冻蜡啦。咁咧个阿 Sir 就话咧就唔主张你攞嚟烧啦，因为当然即系唔系天然嘅，咁同埋都冇加啲特别嘅味， 同埋有毒噶， 系啦，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另外就石蠟啦，其實石蠟咧當然有好多研究就已經證明咗話其實對身體都冇乜嘢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唔係天然嘅嘢，就我哋而家就比較少啲用啦。頭先講到咧嗰種可以 massage 嘅蠟咧，其實就係大豆蠟嚟嘅。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坊間咧而家有啲一啱啱嘅咧，可以自己整咧，就係話你可以滴完啲香薰油之後咧，你就可以熄咗。 咗佢，攤一陣之後就可以攞嚟搽。咁我就諗啊，其實喺屋企咧都可以有啲嘅少少嘅情趣，就可以當你嘅情人可以 massage 咁樣。 即係滴蠟， 唔係滴，係溶咗之後攞嚟搽。 搽蠟 滴同搽係唔同 的，或者吻咯，吻落去你嘅愛人，都係要你屋企揾翻個蠟燭之地。 系啊，如果你滴咗落地板嗰边啦，有排刮啊，滴落地下。 系噶，系噶，你滴蜡落地板，你尤其是木咧，如果有窿窿啊，你食咗好难刮噶。 我嗰阵时咧有问过咧，我个导师咧，因为嗰阵时佢仲未去大规模教人嘅时候啦，佢话佢啱啱学完翻屋企练咧，佢话整到成个屋企咧都系，因为我整到乌里丹刀嘛，我学嘅时候，跟住佢话原来佢之前都试过，尤其是啲蜡就大件事，但系原来有方法去清噶。咁师培，我想知道你学嘅。时候有冇一啲咁样嘅乌里丹刀嘢啊？你知唔知点清噶？ 我梗知啦， 咁劲，即系你有学嘅入面。 我有嘅，同埋我有睇书嘅。咁例如我哋咧有一啲蜡咧，我哋可能黐住咗杯，然后只杯你好想溶咗佢啦，即系攞翻出嚟啦、哦。其实咧你就可以煲佢嘅。咁咧就当然自己就留意翻啦。如果危险，觉得危险嘅话就熄咗佢啦。 煲蜡都系危险嘅， 我千祈唔好煲蜡，煲蜡系唔啱噶。系啦，咁啊，或者系咪用 攞风筒？烫翻热佢，即系如果你台面嗰啲，系啦，佢会溶嘅。 佢突然间喺老师个脑度攞翻啲嘢翻嚟， 系啊， 佢打翻咁样。 其实佢知道答案去考我咋。 考下你啫，点解你唔访问佢咧？ 啱啊，不过唔紧要啦，今日 你叫我教你嘛，你而家咪睇唔起我嗰次整嗰啲 macaron 啊？ 唔系啦， 你咪觉得丑样啊？ 唔系，咁呢个世界好多类型噶嘛，我都想带啲新嘢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就请咗一位嘅香薰嘅蜡烛，韩式嘅香薰蜡烛嘅导师啦。咁咧，如果讲到好得意嘅嘢嘅一啲，譬如 Halloween 味。或者 Christmas 味啊 ，Halloween 味 系啦，究竟系点样嘅咧 ？Halloween 系咩味啊？ 大家闻到呕同埋个惊， 唔系啊！哎呀，你听下就知噶啦。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而家咧喺师培身边咧就有韩国艺术蜡烛导师 Andrew，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 嗱，咁我想问一下咧，我知道而家咧其实香薰蜡烛咧就系非常之盛行啦。咁咧其实有分嘅，有韩式啊，有日式啊，或者有啲西式啦。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嘅咧？ 好似我自己咁啦，我做韩式蜡烛导师嘅，韩式就注重系天然蜡材嘅使用，咁日式咧就注重非天然蜡材嘅使用。咁咧如果香港人啦，纯上自然啦，咁其实咧就多咧接触得韩式多嘅。咁韩式咧直接就用模具去做呢啲蜡烛出嚟嘅，但日式咧我哋就会用一啲非天然蜡材用手搓出嚟嘅，咁所以喺我自己角度嚟讲啦，我成日觉得啊，日式咧系比较即系讲天分嘅嘢嘅，但系韩式咧就多系颜色嘅着重嘅，西式咧就系多系美国，其实咧蜡烛呢件事咧其实喺美国自己本身本土系盛行咗先带去韩国同埋日本嘅，咁所以咧美国咧最出名咧，佢哋用好多味道嚟吸引人哋嘅，包括一啲譬如 let's say Halloween 嘅味道啊，一些 Christmas 嘅味道咁样嘅，咁所以咧每一个唔同范畴嘅蜡烛咧，都有自己唔同嘅强项咯。 哦 ，OK， 哇，好得意喎！你话有 Halloween 味啊，有 Christmas 嘅味道，其实系咩味 ？Christmas 咧，其实咧，有啲同学仔上到嚟啊，佢哋会拣啲朱古力嘅味道啊，拣啲 cinnamon stick 嘅味道啊，呢啲就系 Christmas 嘅味道。Halloween 梗系少唔得 pumpkin 嘅味道啦，系咪先？系啦。 其实我知道，其实蜡烛啦咧，亦都有好多嘅变化啦。其实喺我嘅脑海里边啦，成日都系西式嘅蜡烛，通常一嚿咁样啦，跟住之后但系佢好香嘅，咁啊摆喺屋企可能好有气氛咁啦。但系而家发现咧，其实原来有好多好有造型嘅蜡烛噶，咁会唔会其实香薰蜡烛咧都有一啲嘅变化，你系睇到噶咧、那个 trend？ 其實個 trend 就係咧，依家大家咧都用啲造型蠟燭去吸引人哋啊！即係譬如韓式蠟燭啦，你見依家市面上有好多馬卡龍蠟燭啊，譬如雪糕蠟燭啊，咁你都知啦，香港人中意食，中意玩。咁除咗我頭先講嘅食物造型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仲有唔同類型嘅，譬如啲三角形啊，裏面有啲雲啊，會有啲雲石啊，中意唔同 pattern 嘅嘢嘅。咁呢啲蠟燭咧好 eye catching， 尤其是小朋友。咁由於依家啦疫情啦，大家媽媽都帶小朋友去唔到啲咩地方，咁所以佢哋咧就會上嚟學一啲蛋糕嘅蠟燭啊，macaron 嘅蠟燭啊 ，even 佢哋用自己嘅創意啊，做一啲唔同類型嘅食物造型嘅蠟燭咯。 咁喺製作上邊咧，我知道亦都有好多人遇到一啲嘅難題啦。平時咧，其實新手有冇啲咩 do and don't， 即係有啲應該要做，有啲唔應該要做嘅嘢咧？ 講想 do 先啦。do's 嘅嘢咧就係、是、新手咧通常對於揀香味咧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啦，我成日 suggest 就係、是、譬如你中意木味嘅，你全部揀翻木味。但系咧 ，do's 咧反而都係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時咧就做啲好多唔同類型嘅特別問題嘅。嗱，記住千萬唔好將唔同嘅臘材亂咁溝。咁如果你將唔同嘅臘材亂咁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做唔到呢個效果嘅。簡單咁講啦 ，macaron 裏面有個 cream 嘅，其實個 cream 都係用臘材做出嚟，唔係食得嗰啲嘅，係啦，咁真係用臘材擠出嚟嘅。啲學生有時又唔聽，用錯咗臘材，佢哋就根本唔會打得出嗰個 cream 嘅效果。我成日覺得學生係要記得邊種臘材做邊樣嘢係最緊要嘅。 哦，即係唔可以亂咁溝嘅，即係我唔可以發揮我自己小創意，始終小創意底下都係有啲嘅基礎啦。 係啦，而個基礎咧，成日咧就係、是我成日覺得小創意咧係你可以做，但係喺顏色上面做，而唔係喺個立材上面做。 咁、嗯、另外咧講啲實際啲，即係除咗自己整啦，亦都有好多聽眾可能會自己買嚟用啦。咁、嗯、其實有冇話香薰蠟燭咧，我哋點樣去護理會好啲嘅咧？點樣對待佢好啲咧？ 蠟咧原本自己係冷熟熱漲嘅，咁所以咧盡量咧就唔好對近個冷氣機，佢會即刻收縮，咁咧就會令到個器皿啦同個蠟材睇落去咧脱離咗，咁樣就唔美觀啦。咁另外咧就係唔好暴曬佢，咁盡量擺啲陰暗嘅地方啦，因為你暴曬佢咧，佢有機會咧太潮濕暴曬都會起嗰啲冰花，咁都係唔美觀嘅。咁如果你太濕嘅時候，你諗下有濕氣嘅時候，你細個有冇煲過蠟啊？有水嘅時候係砰咁樣爆嘅，係啦，咁就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令佢唔好潮濕咯。咁你用嗰啲吸水珠珠啊咁樣擺喺隔離就 OK 噶啦。 OK， 亦都睇下大家先，唔好煲蠟啊，煲蠟係唔啱噶。 危險噶，好危險噶，係啦，係啦。 好，咁跟住我想問咧，我成日都即係坊間買到嗰啲都係好香啦，就算你唔點咧，擺喺度咧已經係成間屋都有味。咁但係自己整嗰啲咧，好似感覺上咧要好近先至聞到。其實係咪同我落嘅叫做精油啦，或者係香精嘅份量有關，定係還是啊有啲咩巧妙咧？佢哋 絕對係嘅。咁有陣時咧，有啲好多功能性嘅蠟燭啦，例如佢有陣時係驅蚊嘅啲蠟燭咧，佢哋用到 essential oil 呢種精油係純天然嘅。咁咧 essential oil 咧，因為去到咧大約40-50度咧，佢會開始挥发，所以有阵时咧，佢做起个蜡烛咧，闻落去佢冇乜味，系啦，因为佢哋落得唔够劲。咁但系咧，我哋 generally 啦，我哋做蜡烛咧，我哋会用 fragrance oil 嘅。嗱，佢虽然咧唔系纯天然嘅，佢系人工嘅香精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佢经过一个国际嘅香水协会啦，已经做过一啲证明，就对人体无害嘅。咁嗰啲咧，通常咧我哋咧落蜡材嘅5-8% 嘅香味啦。咁其實聞起嚟就開始已經好勁噶啦，陣味。咁當然啦，如果你想勁啲咁樣落勁啲百分比嘅fragrance oil 啦，但係又唔可以落太多喎，因為佢每一種蠟咧其實規定咗大約 around 幾多咧係佢嘅 maximum 落嘅 percentage 嘅。譬如啦，你想你個香薰蠟燭啦，即係純天然嘅大豆蠟香薰蠟燭啦，勁啲味道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落重少少嘅 fragrance oil 咯。 啊，假設我用嗰個蠟燭開始冇乜味啦，我可唔可以自己滴翻幾滴油落去？ 係唔得嘅，因為冇混合到啲蠟，咁所以咧你就咁樣擺落去咧，你只係燒緊啲油咯，就唔係燒緊個蠟啦。系啦，咁所以我就唔建议咁做嘅，因为咁样做咧，你可以喺扩香牌咁做，但你就唔可以喺蜡烛度咁做咯。 哦，即系就算其实我已经点着咗佢啦，跟住嗰啲蜡烛已经开始溶咗啲，有啲油喺度，但系都唔可以咁样。 冇噶，因为一开波咧，你个百分比你冇沟匀晒，佢会只会集中咗喺一个位嘅，咁嗰个位咁好浓度好劲咯，咁佢就会开始噼噼啪啪好多油，因为你好似就系烧紧油咁样咯，系啦，咁就唔好啦。 啊，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去韩国学啦，因为我知道其实好多喺香港学噶嘛，韩国学咧嗰个嘅经历系点样嘅咧？系咪要讲韩文啊？定系有其他语言啊？辛唔辛苦咧？ 唔辛苦，因为咧不过你要识英文啊，你始终韩国人都唔会识我哋啲广东话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识英文嘅话咧，你其实可以自己上网咧揾一啲识英文嘅导师，你问佢，我可唔可以以一个外国人身份嚟学你嗰啲蜡烛，绝对可以嘅。咁不过到依家其实咧，大家我觉得啊，虽然韩国好出名，但其实香港依家一啲都唔弱，因为你见坊间好多人开始做呢个韩式蜡烛，咁其实。你都知道大家依家周圍都去唔到噶啦，咁我覺得，就算喺韓國學、香港學，其實你覺得只要嗰間 部鋪頭嗰間工作室係適合你自己本身中意嘅嘢，譬如你中意啲文青系列嘅，咁你會有一間文青系列風格嘅工作室去學咯。咁我覺得其實分別就唔係好大嘅。 嗯，咁但系你选择嘅时候咧，嗰阵时就头先听到啦，首先拣咗佢嘅作品，你觉得系你中意嘅类型啦，然后就再揾啲老师。但系应该系同我哋平时游客啦，就咁见到啊，嗰度有间工作室喺地铺啊，佢系唔同嘅， 就完全唔同嘅，因为你通常都要 by appointment 嘅，因为譬如你学一个成为一个蜡烛导师咧，你最少要学30个钟以上，咁通常啲人就开3至4日嘅，咁好 intensive 好早。我咧，譬如我自己咁样，我都要10至7咁样教一个学生嘅，上堂一样嘅啫。我之前学过，咁都要好长时间，一定要上晒个30个钟，因为协会嗰度韩国有个协会规定嘅。譬如咧，即我依家开班，同我喺韩国咧，其实分别都唔系好大，只不过系。多咗運費啫，都係買嘢。咁因為我好多材料都喺韓國度買翻嚟啊嘛。 嗯，明白。咁我就知道你咧，即係而家就非常成功啦，亦都有好多朋友過嚟啊揾你教佢啦。咁其實咧，最初點樣入呢行嘅咧？因為我知道你本身係做航空業 嘅 喎。 係啊，其實咧，我本身正職係一個空少嚟嘅。咁咧，由於咧之前啊，咁我哋有啲平價機票啦，機票唔係免費㗎，係只不過平價機票啫。咁我係一折係啦，一折機票。咁我就去咗呢個韓國。就學咗呢個手工蠟燭、造型蠟燭翻嚟啦。之後咧，我就發覺啊，我喺屋企坐得太耐，因為疫情開始，大家都唔敢出街。咁啊，既然學咗呢樣嘢啊，由航空業大家都知道我哋俾人減人工減咗好多錢啦。跟住我諗到一個念頭就係、是，冇理由我屋企繼續坐啊嘛，日日喺屋企煮飯食都唔係一個辦法嚟嘅，因為始終疫情都冇咁快完嘅，我覺得。咁後屘我就啊，不如我做一啲小生意仔啦，咁我知道啊，原來我仲記起我係識蠟燭嘅，咁咪實在擺低咗，因為我係喺疫情前一年我學咗呢件事嘅。咁其實我自己細細個中學嘅時候咧，我有讀少少美術嘅嘢嘅，我亦都之前其實讀media 嘅，咁我會知道啊點樣去做呢個 promotion 嘅，咁所以混合咗我唔同嘅技能，咁我就啊原來呢個蠟燭生意係我覺得最舒服、最舒適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就做咗呢門蠟燭生意啦。 咁如果再問你啦，即係知道啦，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會上工作坊啦，再俾你揀，你仲會唔會投身航空業，定係直接地啊，梗係搞工作坊啦，搞整蠟燭啦？ 嗱，好講真，我好老實講，我好中意飛嘅，因為飛始終可以到唔同嘅地方，咁我可以見到唔同嘅嘢。如果冇呢份工咧，我就唔可以識咁多 culture。其實我都有加入咗我自己嗰啲技能度。即係我原來知道啊，原來韓國人嘅特質、日本人嘅特質 ，even 我其實我有啲客咧係菲律賓人嘅啊，原來菲律賓人咧中意繽紛嘅色彩個，咁我咪喺嗰啲蠟燭上面加多啲唔同嘅顏色咯。咁佢哋嚟上 workshop 嘅時候咪會開心啲咯。我成日覺得蠟燭咧其實可以俾自己心理咧可以有個舒緩嘅，唔單止可以令到自己個人開心啲啦，咁亦都係減壓嘅其中一種咯。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就算俾我揀，我都係會做翻空少，因為其實成件事就係我覺得做空少好開心，令到我自己嘅人俾人睇到好多嘢咯。咁所以我會做完空少先會做蠟燭咯，係啦。 即其实所有之前的经历，先至有你现在的你啦。 系，绝对系。 咁啊，教班教咁耐咧，或者系自己啦，有冇遇过啲哈碌，或者你觉得哇好深刻嘅啲学生小故事咧？ 有啊，当然有啦。咁样睇，通常啲学生咧拣花材同拣味道咧拣好耐嘅，见到大家选择困难症咁样啦，拣极都拣唔到自己中意嘅嘢嘅。咁啊，通常望住嗰啲啊，企喺度啦，等咗15分钟，佢都未拣到花嘅。呢、這个就系最有趣嘅位咯。 OK， 咁但你自己冇嘅，你覺得？ 自己冇噶，我揀我係一個好決斷嘅男人嚟嘅。我一見到嗰隻味，同埋我自己本身有鍾意嘅味道嘛，即係譬如我鍾意啲木味嘅嘢，咁我就 target 曬啲木味嘅。咁當然我都好建議啲學生揀多啲味道，做一個 reference 嘅翻屋企。 好啦，咁今日就多謝曬 Andrew 嘅分享啦。Okay, 相信咧大家亦都對於香薰蠟燭咧有好多嘅認識啦。 係，多謝各位，多謝曬各位，拜拜。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 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拾着张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会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 整得靓唔靓噶？ 整得好靓噶，你睇下有啲柠檬茶嘅一啲香薰 蜡烛 啦， 真 系好似、啊， 好似、 啊。但我听完头先首歌之后，我想整个美人鱼嘅蜡烛啊，得唔得？ 真系有噶、啊，而家有好多倒模嗰啲蜡烛咧，你自己买一个直胶模，跟住自己落啲蜡落去咧，就可以整噶啦。 但系我又唔舍得烧咗佢，我冇理由烧咗一只美人鱼。啱啱听过 Fiona 薛凯琪嘅《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系啦，咁啊记住啦，如果咧蜡烛嘅话咧，如果你要燃点嘅话，记住注意安全啊，远离火种，就记住啊， 纸张啊，所有嘢都要啦，全部远离晒。 佢话嗰啲蜡烛嘅蜡啫，最紧要喺屋企揾翻个蜡烛之地，我都觉得呢个喷泉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本地感染，当中两宗源头不明。本港一星期内出现第二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死者是一名55岁女子。根据家属资料，她曾经在星期二在佐敦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女死者是长期病患者，昨日出现急性中风，先后送往明爱和广华医院治理，其后心脏停顿，抢救之后今日清晨去世，暂时未能够确定事件和接种疫苗有关。林文健表示，卫生署将会按既定机制尽快将个案交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并且适时公布结果。医管局亦都将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处理，在获得家属同意之后尽快解剖遗体。 冠聪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话：对事件深表关注，强调保障市民健康是首要任务，中心一直严格遵守疫苗接种指引。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话：女死者本身有高血压、血脂高和蛋白尿等的长期病患，相信是中风导致死亡。委员会下星期一会审视死者的解剖报告和相关数据，之后再交代。孔凡毅话：暂时未清楚个案和疫苗接种是否有直接关系，亦都没有接种疫苗后会引发中风的数据。现阶段不会叫停接种计划，估计对市民接种率不会有影响。对于连续有两名市民在同一个接种中心接种疫苗之后死亡，孔凡毅话：相信只是巧合。接种中心的医护人员不会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市民有责任先向医护交代。消息说，政府订购首批余下数量的伏必泰新冠疫苗将会在明日运抵本港，但是受到欧盟实施疫苗出口管制影响，伏必泰的供应存在变数，之后的批次未能够确定可持续供港。政府采购了共750万剂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疫苗，首批100万剂，当中的585000剂已经在上个月底运抵本港。早前因为爆发新型肺炎感染个案而关闭的尖沙咀商场 K11 妙思雅中午起重开。商场重开之前已经有过百名市民在门外排队等候，工作人员开闸之后有市民冲入商场。有市民说不担心商场的卫生情况，相信早前出现爆发只是涉及个别餐厅的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沿岸有雾，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天气稍凉，雨势逐渐减弱，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另外呢，反方向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上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过去打鼓岭新村同埋亚公湾路。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翻思瑞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啦，仍然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到观塘同埋粉岭公路均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咁另外咧，部分地区都系开始落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加油爱宠训犬学堂。 自己的狗狗都会互相打交，其实他们都会有妒忌心的。 狗狗有打交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狗主不公平而造成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u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一个人行街睇戏食饭嘅生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 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 咩话？ 你又唔使讲呢啲嘢，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即系以前嘅话，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サイクロンシ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先后推出过作品《生化危机》《三国无双》《鬼武者》《Devil May Cry》《神兵元奇》，甚至乎近年嘅《死角》呢位香港漫画家，近排亦都搞咗个个人展览噃。今个星期慢动作嘅嘉宾系曹志豪。听到呢把声音咧，都知道子龙离开直播室啦，嚟到太子嘅一间书展啦，加展览厅啦，咁啊，感觉上咧都几舒服嘅。咁而点解无啦落到嚟咧？就因为啦，曹志豪先生咧就啱啱有个个人展喺度啦，所以即刻捉佢嚟倾下偈先。 你好，子龙，大家好。 Hello， 曹总， 系好亲切到呢个叫法。 我回家，人哋以为 系啦，跟住即刻唔同，咦，变咗画画嘅，点解会？ 唔系，但系呢种都系一种亲切嘅称呼嚟嘅。 但是这种已经由抗拒介意变成接受，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反而现在有点亲切感， 变成享受添，是不 是？未知享受的我接受 了。今天落到来这里就恭喜你，因为有个个人展览见得到都挺多不同种类的画。 是的，因为这个其实都是我储了很多年的画，而因为个主题就是艺术性生活。咁喺呢兩樣嘢嘅時候呢，咁同我平時嘅創作呢都係連接到嘅，因為當然大家好多創作都會講同一樣嘢，就係創作係源自生活。咁事實我就更加明顯添，因為我每一次嘅創作我必須要做一啲體會啦，或者係做一資料搜集我先行到嘅。正因為呢個主題嘅時候，我會諗起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話今次展覽佔咗一半左右啦，就係我拳擊嘅創作啦。咁拳擊畫入面全部都係我真係練咗拳擊，同埋了解咗好多細節嘅位，盡量將呢樣嘢就話俾人聽，或者係做一個創作嘅主題啦。另一樣呢就係、是、讀者或者其他見我呢一面呢係少啲嘅，就係將我成長嘅歷史好多片段呢 capture 出嚟，喺個腦度 capture 咗，再搵返啲資料再畫返曬出嚟。咁呢啲經歷係 舉一個例啦，就好似係我細個好窮噶，咁好窮嘅時候就冇電視機呢樣嘢嘅。童年嘅時候就過隔離屋睇電視， 嗯，喺嗰個鐵閘門口裝入去， 咁又未至嘅，我鄰里關係唔錯嘅， 係啦，即係都開門俾你去睇， 就成班小朋友就圍住一個相對富裕一啲嘅家庭咧，就有電視啦，我哋就睇一齊睇《蒙面超人拉打》啦。 地獄の寸断我らを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輝くマシンライダージ ャンプ ライダー キック 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 ライダー じゃあ中央嗰陣時嗰啲電視成個箱咁要扭㗎嘛真係。 有鎖㗎佢要鎖埋㗎。 係呀出面嗰道門㗎嘛。 係呀好有趣呀。咁跟住再而啦就話另一張畫啦就係話我入面會畫咗一啲好似以前嘅戲院以前嘅又繼續講就係我以前細個都係窮㗎嘛。咁冇錢入戲院睇係點呢咁就會係掹大人衫嚟。當時係得㗎。大人可以帶小朋友入戲院睇戲係唔需要錢嘅，我哋就係咁樣喺戲院度不斷跟啲大人入戲院睇戲啦。我覺得好同好特別嘅嘢就真係好屬於自己個人啊，咁就將佢攞翻曬出嚟，起碼用我嘅專長啦，仲用畫筆嚟記錄低咯。 嗯、因為而家呢度咧都見到你頭先提過嗰兩個場景啦。 嗯。 電視嗰、那個咁，大家其實可能即係睇翻一啲舊嘅電視作品咧，都會見到當年即係發哥啱啱開始出嚟嗰個年代，嗰啲處境劇咧就係、是、嗰個模式啦。 冇錯。 但係咧，即係講到戲院賣飛咧，不得不提嗰、那個榜啊。 係呢、這個好有趣。其實。而家都有嘅呢個榜，即係可能市面上少啲。我記得之前啊試過喺動漫展嘅時候咧，我都做咗一個少少嘅裝置咧，都向收藏家借咗呢個榜出嚟，大家一齊玩嘅，仲用得嘅。 我記得幾年前我去澳門咧，嗰間戲院咧仲有個榜喺度嘅。 嗰啲就更加特別啦。但係呢個榜，所以我覺得日後咧可能我都會再試下畫多次個榜，我覺得幾有趣呢件事係。 系唔知点解睇戏要度下体重， 唔知点解喎呢件事系挂咗勾咧，你唔明点解会挂勾呢件事系。 系啊，咁嗱，头先讲到咧，即系成个展览有两个部分啦，即系第一个部分就系拳击啦，系啦，就成个系列啦，我都睇得到啦，系对于拳击有深印象，然之后画出嚟，同我哋平时就咁睇拳击嘅角度有啲唔同嘅。 喺创作嘅历程入边啦，我中意谂嘢，我觉得应该要挖掘一啲。大家未必注意到的角度譬如说可能以前的我会写一些传统的漫画故事那武侠故事我会想想就是如何再添猛恐啲例如如果一个中国的武林人士见到宙斯会怎样呢我会想这些故事又或者古作代的武侠故事入面其实是外星人来的、 嗯、 那我会想这些东西咯那这个是添猛恐我希望可以再添猛恐但是去到真实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再真實一啲。點樣為之再真實？我個追求係，可能我喺拳擊入邊，我要知道扎手帶究竟點樣扎法咧？係啦，咁、那個細節係點？其實個拳例入邊會唔會話點解可以唔可以打腰，唔可以打後腦？跟住佢要有腰以下唔掂咧，即係呢一啲我會盡量做得最仔細一啲，希望大家都會從而知多少少嘢入邊個世界係咩一回事。咁我會。細就不如再轉細一啲，再入一啲。咁呢個就係我寫呢個拳擊嘅諗法咯。 同埋都好嘅，因為香港嘅運動啦，其實過去又比較少喺其他平台啊，或者其他 media 即係展出啊，或者有呢一種嘅模式出現嘅。 冇錯，其實喺日本嚟講，拳擊漫畫係好受歡迎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透我之筆演繹咧，我覺得有啲特別，我覺得有趣嘅呢一種特別就係香港漫畫家係經常用嘅就係線條，線條表達一種力量感同埋肌肉啊、速度啊，係好理想嘅工具嚟嘅。可能第二度未必咁明顯嘅，香港係特別中意用線條嘅，即係可能變成我哋嘅傳統啦。咁我就盡量用咗香港呢個咁獨特嘅傳統，就係、是。 原來畫拳擊又另一種味道，有別於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咁我覺得，咁咪揾到呢種特質就更加如得，所以我覺得，更加可以發揮落去咯。 特別成個系列啦，黑白啦，除咗光影咁強之外啦，啲肌肉紋啦，喺線條嘅處理底下咧，係好 sharp 好出嘅。 我覺得仲唔止咁，即係有啲去到外地一啲展覽嘅時候咧，有啲體會咧係幾有趣嘅。呢種有趣就係可能香港人處理用線條表達咧，其實大家都好習慣，我唔覺得有咩特別。但係原來我哋試下攞去外國展覽嘅時候咧，好特別嘅一樣就係。外國人一眼就認得出係香港。原來呢，我哋唔知做咗幾多嘢，或者我哋冇唔覺意喺度一路發展緊嘅時候，呢一種線條表達話，原來好香港啊！呢種香港甚至乎咧，好似係我哋嘅身份證之一嚟嘅 Make in Hong Kong， 我變咗呢一種線條就係 Make in Hong Kong， 已經係一種香港風格。 你去到外地同一啲外國人溝通，原來你就覺得，唔止一次，可能好多時都會俾咁嘅印象你。 都係嘅，即係譬如好似美國漫畫咁啦，你見到佢啲黑邊啦，好粗噶， 冇錯。 係啦，呢一種你好少喺日本或者好少喺香港揾到。 係，冇錯冇錯。 呢啲就我哋成日覺得係啊美漫嗰種風格啦。 個光影對比會好強烈噶嘛，日漫其實係輪廓先注重一啲嘅，其實係。咁但係我哋就仲喺素描之間係組織用線條組織好多立體出嚟咯，呢個都係香港嘅特質咯。甚至乎就另一個系列，即係後邊啦，其他嘅系列就係畫一啲懷舊嘅嘢咯。喂，原來線條組織懷舊嘢又好似有少少版畫嘅感覺，我又覺得好有 好有質感。 我會咁睇就係、是。當線條有嗰種歷史感啊，原來係即係話落，表達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呢件事幾有趣嘅係。 但唔單止歷史感啦，一路即係講緊你嘅成長經歷啦，係好多朋友其實都經歷過，譬如我哋以前啊樓下買士多啊，買西瓜波啊，即係我諗對於當代而家嘅小朋友啦，西瓜波都唔知有冇機會接觸過。 我諗而家好多懷舊店都仲會重新入翻呢啲波或者做翻啲波，但有一樣嘢香港應該唔再見到嘅，就係、是、我童年啦，一個汽水機係啲水浸住啲汽水嘅，嗰部汽水機係一個橫燙嘅鐵嘅燙門嚟嘅。咁我哋細個又係啦，又講翻我哋好窮嘅時間咧，做街同通山跑就係我哋嘅娛樂啊嘛，即係喺水入邊浸住啲攞一啲 冰涼 嘅樽裝汽水一飲，就原來最大享受嚟就係我哋嘅童年咯。 同埋其中有一幅咧，我都幾有感覺嘅，因為以前咧我屋企附近冇嘅，但去探親戚咧都粗略感受過飛機攬。 係呢、這個都係我童年，我細個係住七層樓嘅、七層寫字區，可能而家已經完全唔存在嘅啦，已經係即係好似僅餘應該係美河樓，大家留一個留念咁嘅形式嘅啫，保育嘅啫。咁以前嗰個飛機攬應該係嗰個叔嗰伯伯啦。好犀利㗎，無論你幾多樓呢，喺上面嗌落去我要，咁你抌錢落地下，咁佢一定執到啦。但係佢向上抌返上嚟嘅時候，個準程度呢係真係去五樓、四樓、三樓全部準程，你會攞到，都係你接唔接到你自己功夫啦。但係佢 有冇試過真係掉上去但你接唔到，咁之後點呀？ 好準程，佢一抌嘅時候呢就抌咗落去返佢入面囉，咚一聲入咗去，咁我點呀？跟住叔叔就覺得喂，我掟咗上嚟噶咯，你冇理由接唔到噶。咁但系嗰次个童年嗰个小游戏就系我帮人掟，咁、人哋收唔到，咁点算咧？咁、那个小妹妹准备喊啦。咁 OK， 我就自己揞袋抌多次落去，掟多包上嚟。咁呢个都几有趣咯，系。 同埋嗰陣時我哋細個咧，即係嘗試好似即係飛機諗八百咁啦，掉翻上去咧， 咁得嘅， 真係點都冇辦法可以掉到佢。 係啊，呢啲唔好幻想，呢啲係一定做唔到嘅。所以呢一種獨門功夫又係當嗰個年代嗰位八百先做到咯。其他之後我應該係冇後來者噶啦。有啲變成可能我哋而家成日講嘅日本工匠精神咯，佢每一樣嘢真係做到極致。咁我喺嗰位八百掟飛機，咁呢個就係真係做到極致嘅代表之一咯。 但係講到極致，頭先你都有講啦，即係既然寫實嘅，就真係每一條線都諗過點解要咁畫。 係。 咁調翻轉頭，你天馬行空都諗得好創新、好創意啊！呢度咧有兩幅啦，都真係幾有風格同埋幾估唔到嘅，係咩咧？就係、是、有兩位穿著大戲戲服，我唔算好有研究啦，就望落去似係關公啦。喺度即系焗紧蛋挞啦，同埋另一位咧，喺度冲紧奶茶喎。 系呢、這个其实咧，我哋谂嘅时候，呢、這个实验性质嘅新嘅系列啦，呢、這个系列我试咗两张先啦，暂时因为继续发展落去嘅，咁我就会谂啦，就系话而家好多人成日都讲话穿越，都讲咗好几年噶啦，甚至乎十年噶，但全部都系现代人去咗古代发生一啲趣事啊嘛，我谂如果調翻轉頭個穿越會點咧？古代人唔知乜嘢嘅原因嚟咗，今日會點樣咧？我有兩個飄過兩個想法，一個就係調翻轉嘅穿越啦。第二個想法就係話，如果當日我哋嘅歷史人物今日都未死咧，佢會做緊啲乜嘢咧？喺香港，咁我冇得係奮戰沙場噶嘛，咁我要做啲乜嘢咧？咁我就幻想如果都要揾食嘅，咁可能就一位係沖緊奶茶。可能關羽就沖緊奶茶，張飛就焗緊蛋撻，咁都要謀生。咁我呢個丁過呢個小玩意嘅時候，咁咪試下即係呈現出嚟啦。咁原來大家都幾鍾意，我都覺得幾好玩。所以呢個系列我就會諗應該要繼續發展落去咯。好想將佢扣連喺香港，即係我會幻想，如果佢哋生活今日生活緊嘅全活緊就喺香港會做啲乜嘢，所以我應該會向香港嘅特質再發展下去咯。 咁呢個我都即係強烈建議啦，聽眾啦可以望一望啦，因為即係你見到一個著住戲服或者係即係發住一個面袍嘅角色人物，咁喺度沖緊奶茶同埋整緊蛋撻，一望落去嗰個視覺衝擊好強。 其實都可以補充一下啊，頭先所講就係、是、我講啊，如果關羽今日仲存活啦，咁其實我諗。大家未必認得佢係關羽咯，所以我就當時我都諗創作嘅時候都好苦惱啊，點樣處理呢樣嘢咧？咁我跟住就揾戲曲啦，喺戲曲度揾熟咗，將戲曲佢哋嘅面譜就將佢上翻面嗰度，然之後就處理緊今日生活應該嘢。咁我覺得呢樣夾埋一個幾有趣嘅效果啦，咁就 咁嗱。雖然啦，出街嘅時候咧，呢個展覽咧就啱啱完咗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可以繼續啦 ，follow 一下曹總啦，係啦，曹志豪老師嘅 Facebook 啦，因為佢都有唔同嘅畫作啦，係會 upload 俾大家望一望啦。同埋，即既然頭先講呢一個實驗性質啱啱開始，咁即嚟緊咧會有越嚟越多唔同嘅作品啦，會慢慢出現嘅嘞喎。 係啊，應該可見短期內都會有，同埋嚟緊有幾樣嘢發展啦。喺呢一種呢一個系列度，我會繼續行緊，同時我有繼續諗緊蠢欲動時啊，啲漫畫創作都諗緊嘅，古仔都諗咗有初型噶啦。我諗應該可能今年嘅下半年啦，都會出現噶啦，即係兩邊並行噶啦，都會。 期待期待，好，再一次多謝你， 多謝曬。 浅风太顺，低 原来粤曲加上感系咁有 feel 噶，好正啊！下个星期继续寻唱试应真做啊，拜拜。